是轻盈余生，这句记到你身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6号星期五，农历2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二天，今年的清明假期期间，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于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依然是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4月5号的0点到4月7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安排播出清明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除了实用有趣的公园和郊区踏青资讯之外呢，还将带您到三大文化带上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京西的春日美景和文化气息。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春风送暖，百花齐放。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各公园风景区推出的多种春季的赏花踏青活动。清明假日期间，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四大类，一共30项清明的假日游园活动，推出了红色游、赏花游、踏青游、文化游、文明游5个系列，100多条清明假期游线。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是这个季节的经典赏花活动。玉渊潭公园第30届樱花文化活动季正在进行中，今年公园第一次引进了中花樱、天之川2种新品种的樱花，让玉渊潭公园从1989年首届樱花观赏会的2个品种350株樱花增加到了现在的34个观赏品种，樱花树总量达到了近3000株，成为了北方地区最大的樱花观赏园之一。樱花文化活动季期间，公园门票10块钱，年票、季票、月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在平时的全天都有效，双休日及清明节假期9点之前以及16点之后有效。欣赏了浪漫的樱花，再来看看典雅的郁金香。一带一路盛世中华2018年国泰郁金香命名4周年纪念展正在中山公园棠花坞进行，将持续到4月下旬。花展分为亚洲、荷兰、俄罗斯3个展区，布置插花花艺作品6组，大型花卉布景作品3组，展出了郁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球根花卉30多个品种5000多株。作为这次展览的主角，国泰郁金香中式插花布置在棠花坞中厅最重要的前景进行展示。北京植物园的桃花节今年已经来到第30届了，目前北京植物园是国内可以观赏到桃花品种最多的专类园，70多个品种过万株桃花，观赏期超过40天，还自主培育了桃花品种品红、品霞。桃花节期间，游客可以欣赏到山桃花溪、郁金香花海、梅花栈道等春花美景，还有曹雪芹文化展、植物科普花展等多项展览。本届桃花节将持续到5月1号，而且还首次开通了市政公交一卡通刷卡入园服务。除此之外，紫竹院的明月岛、中国园博馆的染霞山房等景区也都能观赏到盛放的迎春和山桃，而颐和园西堤桃红柳绿、天坛北门区域的成片的杏林花海、 北海公园琼岛春阴、香山梅谷等等也都是老北京赏春景的典型。您可以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以及各公园政务微博官方网站来了解赏花活动的情况以及最新的花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清明时节，把红色旅游和踏青赏花结合起来，既缅怀先烈，也亲近自然，不失为一种迎接春天的好方式。市旅游委最近发布了120个红色景区名录，重点推荐了15条清明红色游主题旅游线路及景点，将经典红色景区与众多热门的赏花踏青景点串联起来。下面就为您介绍其中的几条。顺义区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是经典的红色景区，在这里参观之后可以去附近的北京国际鲜花港。这里的第九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会一直持续到5月10号，将有100个品种、400万株早、中、晚、超晚花期的郁金香巧妙衔接展出。而在密云水库旁边有抗日烈士白蚁画纪念馆，离纪念馆约3公里处就是九道湾大峡谷自然风景区，这里气候凉爽，景色宜人，也是观光踏青的理想之地。再往东走，您可以到平谷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它就坐落在平谷区鱼子山村京东大峡谷景区旁。纪念馆建于1996年，以冀东地区抗日斗争为背景，通过大量实物、照片以及文字说明，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抗日军民反压迫、反侵略、求解放的斗争历程。纪念馆所在的京东大峡谷是国家4A级风景区，而平谷又是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22万亩桃林胜似仙境。15条红色旅游线路已经公布在北京旅游委的官网和北京旅游网，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登录查询一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二天，如果您想规划一下1到2天的京郊游，也有不少好去处。往北京的西南方向走，房山区长沟镇风景独特，这里山顶松柏盖帽，山间果木缠腰，山下流水潺潺，平地花园环绕。长沟镇素有京南水乡的美誉，当地随处可见的天然水系构成了出色的河滨生态圈。这里免收门票，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在天桥坐917路公交车长沟检查站北下车，下车之后路西就能看到长沟镇的1000亩油菜花海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是去延庆野鸭湖的好机会，喜欢宿营的朋友，野鸭湖也有属于您的宽阔场地。找一片树荫或一个平台，撑一顶帐篷，您可以坐在帐篷里看日出日落，或者捧一本书，在鸟语花香的陪伴下静静品味。野鸭湖就在延庆县康庄镇的西北部，公共交通呢，您可以在德胜门乘坐919路公交车，在延庆站下车，换乘921路到野鸭湖下车就到了。位于昌平13陵水库坝东的莽山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市区约40公里。这里有近13万亩面积的人工林，森林覆盖率为96.5%，堪称北京地区森林公园面积之最。春天里，迎春、山桃、连翘、丁香、芍药等几十种花木在园内次第开放。莽山国家森林公园门票20元。公交出行的朋友在安定门乘坐912路，或者在西客站乘845路空调车到13陵水库终点站下车，走过大坝就可以到达了。另外，为了满足大家踏青游玩的出行需求，公交集团还开通了凤凰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世界地热博物园、南海子公园、慕田峪等景区的10条节假日专线，可以接驳市区交通枢纽或地铁站，线路使用空调车，通过公交专用道和快速路直达景区，线路一站直达，票价从5元到48元不等，持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无效。 线路的详细信息您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清明时节的京城春意盎然，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春水初涨，沿线很多地方更是踏青赏水游览的好地方。而永定河和京城千丝万缕的联系都绕不过门头沟，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呢，又是北京的三大文化带之一，在这里呢有无数的自然风光以及文物古迹。那么清明时节，西山永定河这条文化带到底哪里最美呢？今天我们的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就带您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旅游达人王海春。您好，海春。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说到西山永定河，因为它包括的这个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呢一方面会专门说一下三山五园，另外一方面呢，西山永定河这条文化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好去处，好多地儿您都去过哈。 没错，因为我特别特别热爱京郊的山山水水 啊， 所以说呢，就是包括前些日子北京电视台曾经有一个大西山的节目，我就特别爱看。 嗯， 但是呢，我觉得里头还有好多的好地儿都没有说到呢。咱们今天可以多聊会儿。 太好了，在我们节目里跟大家仔细介绍一下，这样我们也可以趁着假期哈，沿着您的介绍去转一转。 没问题。 那么说到这个永定河呢，可能外地的朋友未见得很熟悉，但它是咱北京的母亲河哈，咱们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如果想去西山永定河沿线去踏青的话，尤其是这个永定河畔，您觉得有什么好的景点值得给大家推荐呢？ 我觉得北京啊，就是京西，就是永定河号称就是咱们北京的母亲河，沿途最多的就是历史的遗迹，无论是古村落还是古寺庙还是古道，比比皆是，每一个都值得大家去探究。 嗯， 如果说自然风光，那就更不用说了。最东头北京海拔最高的东陵山2200多米，还有包括百花山，如果等到夏天去的时候，哎呦太漂亮，各种各样的野花让您真是赏心悦目。如果再有的话，离市区相对来说最近的也是这个大家愿意求子的一个地儿，那就是妙峰山了，金顶娘娘庙。 嗯， 都是非常值得去一看的。 嗯，这一线有很多地儿哈，我们慢慢来跟大家说。那么刚才您说到这妙峰山，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头也征集过听众朋友们的意见，说哎，你们想了解的三条文化带中有哪些景色呢，给我们发地图定位。那么一位叫秋日思雨的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妙峰山的地图定位，而且他说他特别喜欢那边的玫瑰花园，特别美哈。 没错， 嗯， 妙峰山的话，沿途盘山而上，到顶上的话，我觉着它那个玫瑰园很漂亮，整片山坡上全是漂亮的这种玫瑰花。而且去了那儿的话，我觉得不只是看梅花，更多的是还要吃玫瑰花，是门头沟的一个特色。 玫瑰花酱啊，然后玫瑰花做的一些菜式啊等等哈。 对，它有炸玫瑰花，还有玫瑰花饼。 嗯， 但是味道呢稍微偏甜一口啊，如果您喜欢吃甜食，那我觉得一定得尝尝。 现在还没有到玫瑰花开的季节哈。 玫瑰花的话要稍微晚一点，应该是等到六月中嘛，快六月初、六月中的样子，看天气的情况，那时候玫瑰花才开。如果这时候想去的话，赏花的话，杏花是有可能能开。 桃花、杏花。 对，这些花呢都有，但是如果说成片的看的话，应该是在门头沟的妙峰山镇有一些杏花。 嗯， 而且杏的话，大家也知道，门头沟的京西的什么呢？香白杏最有名， 嗯， 等到熟的时候特别好吃。 嗯， 然后但是香白杏呢，我觉得也有个讲究，如果你们将来去的话啊，就是在那妙峰山镇后山的那个河边上有一小山头， 嗯， 它这边有一棵古杏树，等它快熟的时候就会有人看着， 嗯， 树底下都拿护栏那个汉白玉栏杆给拦住， 汉白玉的还是 栏杆，对，就说明这棵杏特别古老， 哦， 啊，据说是玉杏给皇帝来专供的， 嗯， 但是你要想买到这棵树的杏几乎是不可能，早被人给定了， 嗯， 但是它边上周围的那片的杏都叫香白杏，但是这个山头的最好吃， 嗯， 为什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山头啊，如果你要去了以后你可以看它的土质，它全都是过去烧窑的那个灰渣累积起来的那么一个山， 哦， 也就是 比较肥沃的土是吧， 透水性特别强， 哦， 啊，所以它的长的那个杏啊特别好吃，别地儿可能四五块钱一斤，这儿是20块钱一斤，你都买不到， 哦，那也值当了， 值值， 也有风味儿， 嗯， 啊，这是妙峰山，如果去踏青的话，其实这个时节也有很多很美妙的景色可以看哈， 是的，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除了这个三山五园之外呢，它包含的范围也非常的广， 对，因为叫所谓的大西山应该是只要北京的西侧都算， 嗯， 那也就是说从昌平到海淀，包括石景山，包括门头沟，再包括房山， 嗯， 整个其实这个是太行山的余脉，最后这一段都叫大西山， 嗯， 历史文化景色都太多了， 嗯，可能现在去啊，像去门头沟啊什么的，从西边过去也就比较方便了，现在在春天去那儿踏青的话，其实有挺多可以去的地方是吧， 没错，如果要是我走的话，其实沿着河道就是109国道， 嗯， 紧挨着其实就是这个咱们的永定河，一直往西，沿途就到处都是景观。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呀，比如在门头沟有什么好去处呢？ 如果要说门头沟的话，我就可以说一些古村落吧，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 嗯， 首先名气最大的肯定是川底下村， 嗯， 但实际上这个景区呢应该叫川白景区，它并不是一个川底下村， 嗯，它其实最正确的念法叫窜底下村， 对对对，这当时那韩村长还教口语呢， 哦， 口诀窜怎么写， 嗯， 星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把火烧， 嗯， 你要背了这个就能会写这个字儿了， 那我还得想一会儿才能写出来 是的，然后它呢其实还有一个百玉村， 嗯， 还有一个双石头村，就是这几个村都挺漂亮，尤其那双石头村很小但是很独特，你要是过去川北的话一定是从那儿路过的，有一个巨大的他们叫祖宗石，还有一个鸳鸯石，就在路中间，你得穿过它才能过去， 嗯， 特别好玩，你可以去那儿照相，而且它那石头墙也特漂亮， 嗯， 包括川底下村也一样，我觉得您要是去那儿的话有几个小寺庙您可以看看， 哦， 一个是它的村南半山腰上有一个娘娘庙， 嗯， 那是送子的，然后在村中间有一个路口有一个五道庙，那个就是人如果过世的话要去那儿先去报道的，先去念念的， 嗯， 然后等到村的东侧有一个关帝庙是为人祈福的，哎，所以我觉得这村挺逗，从你的一出生到您的生活过程之中到您过世这一条线都有神仙来保佑了， 哇，这个窜底下村我真的也是听很多朋友推荐过了啊，看来古色古香很有味道，而且还有这么样的一些有意思的景点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是， 网友麦爸说了，说这个陵水村呢也是在那边，说自打从爸爸去哪儿播了之后就特别火，当时感觉旅行住宿条件一般吧，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好玩的吗？ 刚才因为说到陵水村也属于门头沟的， 嗯， 门头沟这一条线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酒店并不算太多， 嗯， 一个是的就是在三家店那边的我觉得龙泉宾馆还不错， 嗯， 还有一个中粮书院我觉得也大草坪什么的也还挺好的一个度假的地儿，再有的话就是这两年新兴的所谓的民宿， 嗯， 我觉得非常值得看，例如川底下里头有一个叫川舍的， 嗯， 是很小资， 再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特点的是在门头沟有一个叫碣石村的。 哦， 就是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就是这俩字儿。 有， 但是当然不是海边了。 嗯， 其实碣石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竖起来的石头。它那是一个大山沟，山沟里头啊，确实可能被洪水冲下来的各种石头特别多。 嗯， 所以这村呢叫碣石村。这个碣石村里头有个叫碣石山舍的小民宿，哎呦，我觉得特别幽静那地儿。而且这个古村落里头有72眼井，所以说这几个村也有这个住宿的。但是陵水举人村除了那几个院子，原来那几个院子，说实在他们的住宿条件确实是有待提高吧。 现在还有待提高， 属于实惠型的。 哦，那也不错。 对对对对，是。 嗯，那陵水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陵水村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就是那几个老院子，我觉得非常的值得看，包括它的老柏树，还有以前过去小学校的那个寺庙， 嗯， 据说是汉朝的，我觉得您都可以值得去看一看。 嗯，刚才说的窜底下、陵水村等等，其实门头沟还有很多的古村落哈、嗯。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说全市70%的古村落其实都在门头沟，比如您刚才说到碣石村等等、 嗯。 以您的体验来看，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您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这种古村落呢？ 如果古村落了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打小会背的一个诗， 嗯， 应该是“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 断肠人在天涯”。 这个是马致远写的。 哎， 马致远先生， 嗯， 就住在京西门头沟、嗯，就是在九原村。哎，这个地儿我觉得也挺好，因为你首先你能看到马致远的故居，而且为什么叫九原啊？因为他们家这个村的酒菜特别好，你可以去那儿买酒菜。而且的话，整个村里头全都是那种古老的香椿树。 九原他们好像出一种酱菜，我觉得挺有 名的。没错，没错，就是您想吃酱的，您可以吃那个九原酱菜。 嗯， 如果您想吃这种鲜的，买它的韭菜，买它的香椿、嗯、都特别好。 哦，这是一些这个村儿、啊、哈，咱们都可以看看古村落里头、 嗯， 也可以在那儿住一些民宿，住一晚上，体验一下，就别有一番风味儿、 嗯。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西山永定河这条文化带，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大西山它是包括很多的这个山脉组成的哈。 对， 大西山山脉有很多这不同的山组成的。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印象比较深的踏青的这个时候，春天有哪些山是比较值得去一看的呢？ 如果要是京西的话，最高的山刚才说了灵山。 哎，灵山现在是不是还有点冷啊？这季节 非常的冷，非常的冷。 我记得好像就灵山就在我们都觉得比较暖和的时候，它有时候还下雪呢。 灵山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它的最旺的季节呢，肯定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它是最旺的。 嗯， 但是即使在最旺的时候，你去灵山的时候，晚上也是要租大衣的。 嗯， 可见它号称叫小西藏，京西的小西藏啊，它那块确实海拔比较高， 所以这点去肯定得穿大衣哈、啊。 这点您可能都没法去，因为山上太荒凉了、啊，实在是没啥可看的。 哦，那就得注意安全了哈。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更多的话，您应该可能看一些更有文化的一些山，我觉得更合适。 哎，比如说呢，啊、比如说刚才的妙峰山说到的就很不错哈。 哎，对，妙峰山的话，有吃有看有讲究，我觉得那都可以、 嗯。 还有一个地儿，它也属于京西范围之内，但不在门头沟， 嗯、 是在昌平。昌平的话，我特别喜欢有一个村叫黄土洼村。 哦，还真不太听说过这个村。 对，这个黄土洼村呢，这个位置呢，它属于昌平、门头沟、延庆、河北怀来交界的一个地方。 嗯， 为什么说我喜欢它呢？就是大概在四月底的时候，那个村里头全都是唱百年的海棠树。 嗯， 就咱们一般看的话，就海棠花溪都是那种新的那种树。 对， 但那地方的树都是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的， 那么大呀。 而且的话，等到了花开时节，就那花瓣能整个把那村恨不得给铺满了。 嗯， 到处都是海棠树。哎呦，我觉得那个感觉太美了。 哎呦，想想就觉得特别美。哎， 而 现在海棠花已经正开着呢，咱们城里头的有一些公园里头现在已经有像那个陶然亭公园嘛，有那个海棠的展了、嗯、 对，所以说这个城里呢和郊区呢肯定温度还是相差的比较多的。 嗯， 所以如果要想看他这儿的海棠树，那还得再过我觉得得半个月以上吧，应该是。 嗯， 而且除了这个黄土洼村，如果你要再往北一点，还有一个特有名的村，这俩村紧挨着，就是明朝边关重地之一的长玉城村。 嗯， 说起来这边关啊，其实北京的话，因为明朝就是首都了嘛，然后他们其实是防守力量非常的强大，在南口那一带沿着那个边关三镇，一是白杨城村、长峪城村、镇边城村都在那一带、 这一听就是特别有战争年代，就是古时候那种哈。 尤其这长峪城，我觉得不只是古时候，包括现代、 都是军事重地， 非常重要的一些那个重要，例如南口战役就在这儿爆发的。现在的话， 就是上个世纪的，当时是抗日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到现在为止，有时候下大雨，雨大了的话，据说还能冲出过去的枯骨来，包括一些钢盔、子弹，还能有。 我知道您前一阵刚刚去过那儿 啊，是是是是，所以说他那地方还有专门的，有一些那个当时南口战役的一些纪念馆，还有一些过去当地人立的一些纪念碑，如果您又可以怀古，又可以来祭奠一下这个烈士，我觉得也算是清明节也挺好的一个， 可不是吗？您介绍这地儿不错。这是在昌平，这有两村子哈，在这个大西山这个山脉上的， 对对对， 您觉得值得推荐？ 对，而且那地儿去了以后，我觉得还有两个地儿，我觉得您可以感受呀。 嗯， 一个是它那块呢，那个长峪城，如果你要爬上去，是北京海拔最高的高楼的这个长城在这儿啊、 哦。 而且在这地方的话，我觉得去了以后一定不要忘了品尝当地的猪蹄宴。 我就喜欢去当地品尝各地的这个不同的美食哈。它这猪蹄宴有什么特色呢？ 这 猪蹄宴卤的、烧的还是烤的呢？ 啊，它是炖的。 哦。 啊，而且味道特别好。 嗯。 而且最最大的可能吸引力就是，你吃完一盘，可以再加一盘，可以再加一盘，只要你能吃得了。 它是免费加是吗？ 免费加。 啊、哦、天哪，吃完之后得赶紧去多走一走，运动运动在那儿。 是是是，那个地方你可以看长城，而且还有小水库，而且那边的野花，现在的话山南花就漫山遍野，特别漂亮。 嗯，要说这个西山永定河这条文化带上真的有很多踏青的特别好的地方，这才说了这个北边昌平，再往西边捋的话，像什么这个海淀门头沟啊，还有房山啊，还有不少的地儿哈。 对，石景山什么的都有。 都有哈，这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海川来给我们接着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清明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带您继续接着走。 春暖花开，只是如他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以至于我们同在。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军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4月7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推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系列讲座第一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招办主任现身说高招，与家长线上交流，发布第一手招生政策官方信息，看招办直播，做睿智家长，进理想大学。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

房顶上它全都是不是用的瓦，它也是用的石片做的。 嗯，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的时候照出像来特别的美，真就是石头村。 嗯， 例如的话，房山的话，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例如霞云岭地区， 嗯， 就这种的古村落就特别多。我还特别喜欢有一个叫三流水的村，听这名儿。 啊，三流水好有诗意， 很浪漫。 嗯， 要去这个村的话需要走108国道，快到峡岭的时候有一条路左拐，盘山绕好几圈以后，你要穿过一个很长的隧道。 嗯， 而且那个隧道呢特逗，你车开进去的时候你可能吓一跳，一想哎呀怎么突然黑了，但是你开不了一会儿，哎，前面灯突然亮了。 啊，是什么情况？ 是声控的。 隧道灯还声控？ 隧道灯是声控的。哎呦，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感觉有一个穿越时空的感觉。你，而且那个特别长的那个隧道， 嗯， 穿过隧道以后就等于到了山顶上了，就是这个三流水古村落。 嗯， 这古村落的话历史文化什么的我觉得都挺有特点，尤其是例如这里边还种了好多梨树，马上梨花开了。 嗯， 但这其中有一棵梨树是红霄梨， 我知道这种梨挺名贵的。 嗯，而且特别好吃，但是它的好吃不是鲜摘的好吃， 嗯， 它是窖藏以冬以后好吃，而且 啊，现在吃不了啊， 当摘不能吃。 哦，那就今年吃去年藏的哈。 啊，没错。然后这个梨呢，那块有一个碑，是梨王，号称是北京地区红霄梨最古老的一棵树了， 哦， 你可以去看看。而且从这块到了村子那个山顶上，你可以看远观房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山， 嗯， 叫棺材山。 棺材山 是棺材山 哦， 升官发财可以， 哦， 就惟妙惟肖。它在山顶上，甚至前面还有一碑，嗯，好多人专门徒步的就特别爱来这儿来转这个棺材山来。 嗯， 哎，我觉得无论是远景近景还有包括梨花，我觉得都值得春季来看一看。 嗯，很有意思哈。那么刚才呢跟我们介绍了不少这种古村落，那其实呢除了古村落之外呢，西山永定河这一带呢还有一些这个寺庙也特别的有名，嗯，尤其是我们之前请朋友们来发定位的时候呢，大家好多人都发了这个潭柘寺哈，嗯，一方面呢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这句话太耳熟能详了，嗯，另外一方面现在也正是潭柘寺古玉兰花的花期，也让古朴庄重的潭柘寺更增添了一份意境。潭柘寺很多朋友呢都去过或者是听说过，但是对于您这样的旅游达人来说，可能您对他的这个感受又会不太一样吧，跟我们这种普通的游客啊。 潭柘寺和戒台寺来说，这俩地儿挨着， 是 对我来说应该都是小时候的记忆更多一些。为什么呀？我们小时候都从城里骑车去， 嗯，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好像很远很远很远的，很刺激的一个地方。它的历史文化确实也非常多。 那是挺刺激的，那没有开车我都觉得挺远的，骑车 是那时候年轻啊， 嗯。 然后包括它那块的话，如果去那儿不只是那个寺庙文化，另外它我一定要看它的树， 嗯， 它的例如那个帝王树、银杏树， 嗯， 非常的壮观。再有的话就是赏花， 嗯， 花的话，例如就是看它的玉兰花， 嗯， 看它的丁香花， 嗯， 我觉得都是京城一绝呀。 啊，它这个玉兰花是二乔非常的出名哈。 没错，所以说去那儿，我觉得这个春季那就是赏花去啊。 嗯，除了赏花，潭柘寺本身这个香火也很盛哈。 没错， 值得去好好逛一逛。 近日，潭柘寺二乔玉兰开放，正值赏花季，预计最佳赏花期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二乔玉兰种植于明代，是我国迄今为止独二无三的两株明代双色玉兰，位于寺内毗卢阁东侧，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二乔玉兰每朵花有9枚花瓣，花朵硕大，因其紫白色双色花瓣十分娇艳，好似三国时期东吴乔公之大乔、小乔两位京城美女，故名二乔玉兰。紧靠二乔玉兰的还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古探春，每到开花季，探春花芳香四溢，也不知是当年谁种下了这株探春，陪伴着二乔，形成了二乔花开娇艳，探春香气沁人的绝美搭配。 如果去潭柘寺的话，其实在它路上不远的地儿还有一地儿，我觉得值得您去路过的时候看一眼。那个地儿呢，如果您走长安街的话，从东往西走的话，天晴的话，你一眼就能看见最远处那个山最高处有一个阁楼。 嗯， 那个就是定都阁。 哦， 号称当时修北京的时候，包括姚广孝他们在山顶上，然后来定位咱们的都城的这个故宫的位置，而且在那地儿真是能看到北京的全景，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可以过去看看，而且开车直接能到。 那个是属于哪个区呢？ 那属于门头沟。 门头沟 挨着潭柘寺。 哦，是挨着吗？ 不能说紧挨着，但是是一条线上，这两个距离很近，从那儿开车过去我估计也就一刻钟吧。 哎，那是先到潭柘寺还是先到那个定都阁？ 这俩要直线的距离的话，应该是定都阁离北京要更近一点。 嗯， 但是我是建议去完潭柘寺以后，你可以顺便来定都阁来转转，因为这个地儿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开车比较容易，能车能上去，能相对来说可以休息一下。 您这提醒太有意思，下回我就去试一试。还真不太知道呢。 是，但是你每次只要你要找长安街一定能看见的， 是吧？但是我们可能好多人不知道那儿能上去玩去。 是是，这是有 可能。去看一看这个全景，尤其天气好的时候还是很值当的。 是。 哎，说到这个潭柘寺，刚才您也说了，还有附近的这个戒台寺都是特别有名的。 对，砍松。 砍松啊、嗯、这个戒台寺跟这个潭柘寺相比，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潭柘寺的话可能是看树和花， 嗯， 但是那是银杏树，这个戒台寺呢主要是看它的松，它的自在松、它的抱塔松都是奇形怪状，如囚龙一般苍劲，非常漂亮、 嗯、 再有一个就是它有咱们中国最大的戒坛，在那边一定您要去看一看的。 嗯，而且我还知道您还知道这边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一些寺庙，除了刚才我们说耳熟能详的潭柘寺、戒台寺，这其实还有一些寺庙。 对，尤其是在门头沟和房山这一带，几乎所有的老村都会有关帝庙，你可以去看看。 嗯， 还有一个在斋堂有一个叫灵月寺的这个古寺庙， 嗯， 它的木质结构建筑非常的漂亮，号称是唐朝始建，元朝又重新修过，你可以看它那雕梁画栋，它那个木的那个榫真是体现出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特色。 嗯，这是在斋堂这边是吧？ 对，包括这斋堂这名为什么叫斋堂，其实就是因为灵月寺，先有的灵月寺，因为好多的香客呀，好多的行脚僧人啊，来得有一个地儿歇脚啊，渐渐的这个寺庙下面就成了斋堂了，所以说这个寺庙我觉得应该值得去了，应该算是比较古道的一个。 是挺古的哈，刚才说了、嗯、创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这个寺庙，跟大家说啊，这个灵是这个水灵灵的灵， 对， 月是岳飞的月，寺庙的寺，灵月寺，大家如果查一下的话也是能够看到非常古意盎然的，虽然说是在深山里头的一个小寺庙，但是附近的景色我看朋友们用的是迷人这两个字儿哈。 其实景色我觉得是非常漂亮啊，但是更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建筑结构。 嗯， 喜欢建筑的一定要去看看。 好，很有特色。那么说到潭柘寺、戒台寺这一带呢，这个寺庙我们就要说一下门头沟另外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形态，其实如果去那儿的话也可以一并去看的，就是古道。比如戒台寺到潭柘寺它就有这个乡道哈，除了乡道之外还有军事防御的古军道、商旅古道，但是呢之前也有朋友们说是想问问说这些古道有什么好玩的吗？是沿着这些古道徒步走一趟吗？还是说有什么景点之类的呢？ 京西的话古寺古道啊都特别多。 嗯， 古道的话其实京西的古道分三种，一种是乡道，一种是商道，一种是军道，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属于往西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嗯， 都得从这边走，无论是你经商也好还是打仗也好，这边都有太多的遗迹可看。其实最北边的话应该从海淀的阳台山可以算，阳台山那条道是一条乡道，据说当时是为了慈禧然后进香什么的当时修的，甚至说那有一个叫善来金街的地方，说一两银子然后修一个台阶，非常的奢华的一个地儿。 是难修呢还是那石头特别贵呢？ 难修应该算是、 哦、 而且沿途的话都有好多的茶棚，现在还有遗迹可查，累了这半天得歇点，得喝点水啊，然后这种地儿也都可以去看看。从那块再往南的话也有很多，例如比较有名的那个水峪嘴村的牛角岭边关、 嗯、 这个地儿为什么有名？因为它的 京西古道最有名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蹄耳蹄窝。 嗯， 这个牛角岭边关两侧这个岩石上的蹄窝特别的深。 这个蹄窝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蹄窝呢有很多的争论， 嗯， 但是大家基本上一致的认为，这是都是骡马驮着商品来回的走，然后踩在石头上，深深的时间长了以后陷进去的。 哎，你说他们怎么能每次都踩在一个坑里？这是不是也大家争论的地方？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不去看一眼，你可能无法理解。 嗯， 但是如果你要看了，你就能知道了。它那京西 还真是这个蹄印儿是吧？ 真是。 哦， 它京西古道的话，它有很有特点的。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科学。 嗯， 它并不是说拿石头一个往上码，它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横的砾石，是防止上面的石头往下走。 嗯， 而且这些石头上，你看哪儿蹄印最多啊？就是最陡，就是相对来说最危险的地儿，它蹄印就会多。就是说那个骡马 小碎步哈， 骡马走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它最舒服的一个点。 哦， 而且一旦前面有了这种印儿，它肯定顺着这个印儿走，它不会说再重新 自己再重新走。它也挺聪明的， 它也很舒服啊，这样。所以经年累月就能形成了深深的蹄窝，尤其是如果要是赶上下小雨，我觉得那个蹄窝的那个漂亮啊，太好看了。 嗯，哎，听您刚才说了，这古道还挺有意思的哈。门头沟这边古道还不少呢，是吧？ 对，它其实啊，非常的错综复杂的。 嗯， 一般情况下可能说有北、中、南三条道，但实际上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道。 嗯， 还有一条道，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值得去看，就是叫玉河古道。 嗯， 就是如果你走了这条道，就知道了门头沟区为什么叫门头沟了。 哦，玉是玉石的玉是吗？ 对，玉河古道。 嗯， 如果你要到了那地方的话，你首先要路过一个叫券门的地儿。 嗯， 而且这个还是保存比较好的过街楼，还有现在还有，你都可以去看。而且这个沿途的话，你还能看到这个也算是军事重地了， 嗯， 还有现在保存至今的碉堡， 嗯， 明堡、暗堡你都可以看见，还有包括它三一面，包括它的古树，而且这里头也有一些蹄窝的痕迹存在， 嗯， 尤其是爬到后来的话，它有一个叫天梯的地儿，特别的陡，但是你要能上去的话，挺刺激，挺好。 这个地方呢也叫做西山大道的中道哈。 对，没错， 刚才您说了它是有几个道， 有北道、南道、中道， 这是中道哈。 嗯， 因为这里有丰富的这个煤炭文化资源，也非常有研究价值，而且刚才您说它这个蹄窝奇观真的是去那儿看一下，嗯，大家或者拿图片看一下会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玉河古道也是北京唯一以道路为申报单位的文保项目， 是没错， 还蛮有特色的。 对，而且的话，你看它到了券门的话，不只有过街楼， 嗯， 还有一个大戏楼，而且还有一个北京很少见的窑神庙。 嗯， 因为那边过去以前都是挖煤嘛，有很多这种窑洞，所以说他们专门有一个敬窑神的窑神庙。 哦，就刚才说，因为它是煤炭资源丰富嘛，以前是吧？ 对， 券门戏楼，这个券实际上是这个圆圈的圈哈， 哎，对， 券门戏楼， 嗯， 这实际上是一条这个可以徒步的道，但是得开车去到那儿是吧？ 对，公共汽车也能到，正常的话一般开车当然肯定更方便现在， 嗯， 而且去的话也比较方便，因为从城里的话就走辅石路直接到了门头沟，进了门头沟以后奔109国道右拐，沿着滨河路，当您看到永定楼的时候，非常高大永定楼的时候，左拐一直进去就可以， 嗯， 就到玉河古道了。而且这个沿途就往玉河古道的路上，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值得，如果您喜欢历史的话， 嗯， 门头沟的博物馆，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门头沟的名胜古迹，你都能看到了就。 嗯，这个地方如果是坐车去的话，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地铁苹果园站坐长途公交车到终点站券门，这是开始徒步走的一条线路，这 是 我查的这徒友们的线路。 是是是，对，因为这条路呢也可以走几个方向， 嗯， 从券门出发一直徒步的话，一种是奔西北方向奔王坪，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大村， 嗯， 然后再有一个是往西南方向可以直接到潭柘寺，都是挺好的一条路线。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清明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我们邀请到了旅游达人王海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说西山永定河这条文化带上有很多值得踏青的这个好去处，有寺庙，有古村落，还有乡道，各种各样的。一会儿我们还接着说，刚才说到了门头沟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玉河古道啊、灵月寺啊，还有它的这个潭柘寺啊、戒台寺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说了，这西山山脉这个范围非常大，其实在房山这边也有很多值得一去的一些这个寺庙或者是古道，是吧？ 对，房山其实最有名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云居寺， 嗯， 那里边的石经是非常的值得一看的，应该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了，应该算是。 嗯， 如果要在房山那一带，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北京的话有一个明朝的十三陵， 嗯， 那是皇陵， 是。 但是其实北京还有一个皇陵，甚至它的规模比十三陵还大， 嗯，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哦，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金陵。 金陵。 金朝的陵， 哎，这是比较久远的了哈。 对，在那个房山的始祖山，始祖山离周口店也很近。 嗯，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元人洞加金陵，可以作为一天的行程。 嗯， 在那个始祖山这个金陵，还能看到过去的金朝的它那个雕刻的台阶，还有包括它的碑刻石碑，还都有遗存。 嗯， 可以感怀一下历史。 但是金陵后来被破坏的比较厉害哈，当然不是被我们现在人，也是古人破坏的哈。 是，这个里边还有好多的故事。 嗯， 因为当时在明朝的时候，边关已经非常的吃紧，经常遭到北方民族的骚扰。 嗯， 啊，所以说当时为了说断绝皇气，因为金朝的话也是北方的民族嘛， 嗯， 他就把金陵 断人家的龙脉，等于是 对，去把人龙脉给挖了，全给毁了。 哦，嗯， 后来呢，也是当地人呢偶然有一次，他们自己挖坑，偶然间发现了金陵的遗迹。所以才能现在重见天日。 哦， 但是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 嗯， 据说金陵的规模甚至比十三陵还大。 哦，可惜了，现在就是看不到了哈。 对， 嗯， 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金陵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嗯， 但是紧挨着都在始祖山，还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一块儿，也值得一观。 是哪儿呢？ 十字寺。 哦， 十字寺什么概念？就是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基督教也叫景教， 嗯， 进入中国，它的历史遗存，因为它上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这个十字，就是有考证的，应该是最早的了。 嗯，看来房山这一片还真是有不少这个遗迹，我们可以去踏青的时候顺便看一看啊。 其实房山地区啊，是咱们北京的来说历史文物遗存特别多的， 很丰富， 包括古寺、古塔的。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寺， 嗯， 反而我特别喜欢，非常精致。它属于在房山河北镇，但是一般人可能即使从那儿路过好多次，可能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小寺是在河北镇的镇政府里头。门口还有保安呢， 那怎么进去？ 因为这个地儿呢，我觉得因为镇政府嘛，其实它是开放的， 啊， 你只要跟保安说一声，我想去看看里边这个寺，他， 嗯， 就会让你进去。 那应该是保护的比较好了。 对，但是他可能会提醒你勿大声喧哗。 哦， 人家还办公呢。 您瞧，又告诉我们这一个诀窍。 是是。然后这个寺庙的话，你进到镇政府里头，首先能看见两棵古柏， 嗯， 还有一棵500年以上的大的那个银杏树，粗的银杏树，而且这样的还有一片竹林。这个竹林还跟潭柘寺的竹林有一个渊源，因为潭柘寺的话，竹子是有名的。 嗯， 其中有一种特别有名的竹子叫金镶玉明竹。 啊，对对对， 这儿有一片也同样是金镶玉，而没人知道。 哦， 哎，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从竹林里穿一下，它中间有条小路，你可以穿过去。 这寺叫什么名字？你还没告诉我们大家呢，我听着我着急啊。 这个寺叫铁瓦寺。 铁瓦寺， 顾名思义， 瓦片是铁的。 对，它是铁铸的。 哎，哦，呀，那你应该说我回答正确了。 没错，回答正确。就北京的话，那么多寺庙，但是您见过是瓦顶是铁柱的吗？嗯， 这还真是没见过。 是，而且这个寺庙的话，规制还特逗。 嗯， 它更像一个粮仓，它是圆的。 哦，哎，这是挺奇怪的哈。 两，就是这个寺庙是圆的，顶呢有点跟天坛似的，是那种攒尖顶的， 嗯， 然后它上面的瓦都是铁铸的，你可以看出来那种黑锈的那种感受，而且上面还有字儿， 嗯， 每个瓦上的字儿还不太完全一样， 嗯， 但是呢，都有五台山的这个字样， 为什么呀？五台山的字样。 对，所以说我认为啊，只能说个人猜，这个呢可能没准是五台山的寺庙捐这边的，或者说他们有一个隶属关系来帮助这边来修建的。 这我们朋友们去的时候也可以帮忙考证一下哈。 没错， 嗯， 这带着问题去才有意思呢。 是。 铁瓦寺因殿顶铺满铁瓦而得名，寺中的铁瓦殿坐北朝南，北靠青山，面朝大石河。铁瓦寺现有一圈砖墙所围，山门中轴线上为铁瓦殿，在铁瓦殿后石崖下有一座砖砌佛殿，石砌拱门，内中为佛堂所在地。佛殿仅仅依托于铁瓦寺后部的青山山石而建，与山岩融为一体。铁瓦寺内还有一棵需四人合围、高度超过40米的银杏树，树龄超过了500年，树冠宽广，郁郁葱葱，颇有见证500年历史的沧桑与帝王之气。铁瓦寺位于房山区河北镇镇政府院内，免收门票，是一处幽静雅致的去处。 要说这边真的是寺庙也蛮多的，而且还有比如说房山这边有教堂的遗迹哈，门头沟这边也有是吧？ 如果要是您对天主教感兴趣的话， 嗯， 在门头沟有一个叫后桑峪村的， 嗯， 这个村就是有一个北京最古老的教堂，也值得去看。而且当地的这个村其实啊，它是原来最早叫桑峪村，后来分成前桑峪和后桑峪。为什么分？是因为后桑峪的所有村民都是信天主教的。 哦，那这村里的天主教堂就一直保留着吗？ 当然中间历经波折吧，也毁弃过，但是现在又重新修了，在遗迹这个位置，这个地址是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 哦，哎，那他们现在还用吗？还是只是作为一个景点呢？ 没有，当地村民就会去啊。 哦， 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就有三位老人在那儿祈祷。 哦， 他们都是现在都是还在用之中的，而且它有好多历史的一些传说的故事，特别的神奇，你可以跟老太太聊聊。 所以说，北京的这个西山永定河这条文化带上，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遗迹，都很值得我们关注哈。 而且我觉得，这房山啊，真是历史文物源远流长。 嗯， 大家都知道的，刚才说的周口店的，像猿人遗址，那应该是在20到70万年前。 嗯， 还有像门头沟的东湖林人， 嗯， 那应该在10000年左右。然后再包括唐朝的、宋朝的、元朝的，甚至明朝的，几乎是连绵不断的，都可以找到遗存。 嗯，那么在这个西山永定河往西这边的一带的这个地方，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景点？还有哪些值得品味的美食啊？怎么做攻略最合理呀？来，一会儿我们请海春来接着跟我们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追红了桃花，追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追醒了青蛙，追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称呼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生，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留下夜边的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因为无论是门头沟和房山，包括昌平，只要往西深山一带，你去了就知道应该是高山，然后峡谷，路途非常的遥远而且窄，所以这种地方呢就是非常适合的隐藏，对于当时的抗日战争也好，或者是解放战争也好，非常艰苦的这种情况下，在这里边来整根据地相对来说要安全的多。 嗯， 所以在京西一带这种跟红色相关的旅游几乎应该说比比皆是。 嗯， 例如最南从房山，咱们要走例如百里画廊十渡那个方向，就在十渡那块有一个京西抗日纪念馆，是一个大型的非常现代化的，如果要是单位团队那我觉得适合。 嗯， 但是还有一些小的红色旅游的地方我觉得也都挺好。 嗯， 例如如果走108国道奔霞云岭方向，有一个唐上村，然后这个村就是咱们肯定都会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首歌的诞生地。 嗯，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盘山路也都崎岖， 哦，那歌就在这边诞生的， 没错。 嗯 啊，包括他当时首先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纪念馆，另外当时写歌词的那个小屋子也都还保存在，你都可以看到他那个大土炕那种感受，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之下， 嗯， 怎么样来写这首歌的。而且那个悬崖上有一片特别巨大的党旗，我认为应该是咱们中国应该是最大的党旗了，可以去合张影。 这它其实是在这个百花山的主峰百草畔的山腰这儿哈。 对， 这个地方如果去踏青的话，其实自然景色也很美，而又有了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词曲的创作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意义，可能来看就别有一番风味哈。 对，如果要从这儿去，咱们看完了那个庙上村的这个红色了以后，你可以接着盘山再往上走一点，那边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是特别漂亮，叫花台山脊游的，属于普洼乡。为什么叫山脊游？你看北京所有的景区几乎都是两山架一谷，然后有个小溪顺着河流往上走，这就算一个景区了。它是北京唯一修在山尖上的，就是在山下两一边是悬崖，一边是也是陡坡的情况，修了一条道，在山下起起伏伏，远观群山连绵，照相啊和特别的漂亮。而且山上呢还有一个蘑菇养殖基地，你可以采摘蘑菇，采摘木耳，还有一个百花坡，鲜花放盛，而且这地儿是不花钱的，是免费的。 这是在房山的这个普洼乡这边是吧？ 对， 花台山脊游，我看大家写上“远眺千山秀，近看我为峰” 。是啊，你在山尖上走，那可无光就是山峰了。 对，而且它这是这个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个重要景区之一，是吧？ 对，没错，它属于它的一部分。 哦，而且还能不花钱。 啊，是啊，如果来这儿的话，我建议还要品尝一下当地的一种小吃。有一小餐馆里的，我特别爱吃他们家做的鱼叶小米饭，哎，特别好玩。 榆树叶的做的。 对，榆树叶和小米一块蒸，好像还得炒一下，有点油，哎，特别好吃。 早年间的忆苦思甜饭，这是。 有点像了。 啊，很有特色。 对， 这是这个房山那边的。 在门头沟的话，也是这种红色旅游的地儿特别多。 嗯， 比较有名的，例如在那马兰村， 嗯， 有一个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那个房子我就保存的都很好。 对， 然后 这还很有名的。 对。包括门头沟的第一个党支部， 嗯， 还有在那个刚才提到的碣石村， 嗯， 也有那个当时的挺进军司令的一个休息过的地儿、住过的地儿， 哦， 现在都作为红色旅游都给保存下来了。 马兰村是在斋堂这边，门头沟斋堂，所以斋堂那一片其实真的好多可玩的地儿哈。 啊，是， 嗯， 还有一个地儿，当时就是有一个电视特别有名的《潜伏》， 嗯， 号称咱们那个《潜伏》的原型的，也就在妙峰山停车场对面。那个屋子还在，当时也是一对假扮夫妻的，在那儿作为一个通信员，就在那儿驻扎。 在妙峰山那儿吗？前夫人家不是在城里吗？ 但是他也是啊，以夫妻的隐藏的身份， 哦， 然后在那边来做一个通信联络。 啊， 哦，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 哎，这个有意思哈。 是， 这是在这妙峰山停车场那边就能看见。 你要是停车的话，停车场的话对面就是，你不用往上爬。 哦， 要是去了妙峰山，还得接着往上爬，就不用爬了。 嗯嗯。嗯， 这个地儿也是红色的旅游的一个挺有特点的地儿吧。 没错，这个地方其实是重新修复的，它有一个名字叫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 没错， 哎，大家来找这个地方哈，可以看一看，就在这个建沟村的这个停车场的路口，一座古朴的青砖瓦房的小院里头，而且门口中亭子里还挂着一口锈迹斑驳的大铁钟，小院门口挂着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这个牌匾。 对，非常好找，你停了车就能看得见。 京西的红色旅游景区十分丰富，比如刚才提到的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其所在的马兰村保留有大量的抗战时期遗址，其中有马兰事件发生地张秀林跳崖处、多处防空洞，还有挺进军司令部政治处、机要科、通讯科、警卫班、弹药库等遗迹。门头沟还有一处红色旅游地，位于门头沟区龙门涧景区，这就是龙门涧弃婴园，园中树立着23名抗战英雄的雕像，他们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冲锋陷阵的英雄和英勇献身的先烈。弃婴园所在的东龙门涧景区是京西知名的高山峡谷旅游景区，四月的龙门涧百花争艳，而龙门涧景区紧靠燕家台村，有历史文化遗址张仙洞，也有人文缩影的古建筑群，是一个文化韵味独特的小山村。 所以说呢，这个京西这一带历史是非常的深厚哈，有很多古村古道，可想而知这里的民俗文化也是多姿多彩的，而且其实在一些这个特定的节日，有一些时节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这个民俗项目，是吧？ 是，没错。 嗯， 京西的话我觉得像大家都知道的，例如太平鼓，什么霸王鞭，还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看的，因为挺惊险刺激的，耍中幡。 哦，中幡这还是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对，因为老北京可能都知道，北京有撂跤的，然后耍幡的。 天桥那边。 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在门头沟有一个村，每年都会举行，它其实不应该算是一个村，它是两个村。一个是庄户村，另一个是千军台。他们每年的话是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然后 就顶着这个大中幡哈。 啊，对，它是这个幡呢，它不是一个，是一溜连绵不绝，而且幡上有写着各种各样的名号，你可以看的时候特别的热闹，吹吹打打，而且当地的村民都会把自己扮得特别漂亮。应该不能说漂亮这词儿，是特别的喜庆，你看着就想乐的。 就好玩呗， 对，特别好玩， 吸引很多摄影爱好者哈。 是， 这是在每年的元宵节前后。 对，一般都是正月十五。 嗯， 但是要如果去之前，一定得早去，要不然可能离村可能两三公里的地儿，你的车就开不上去了。 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两天都有这活动。 是是、 哎，除了这个京西的古幡会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活动呢？ 刚才提到了著名的陵水举人村，它每年的立秋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赊粥， 叫秋粥节哈、啊。 对对，没错。然后你愿意想尝尝粥，尝尝山里的谷子的这味道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陵水举人村喝喝粥去。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据说这个秋粥节是为了纪念陵水举人刘茂恒父子在荒年赈灾济民的善行义举，是传承了300多年的习俗了。全村人都会参与，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哈。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清明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旅游达人王海春，带您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那么刚才呢说到了在京西这一片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民间习俗啊，比如说像古幡会啊、秋粥节啊等等等等。另外刚才在介绍这边的一些景点的时候，你也曾经谈到过一些特色的美食哈，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呢要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京西这边有什么您印象特别深的美食，大家在踏青的同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呢。 只要说到踏青，其实尤其是老人嘛，特别想吃山野菜。 哎， 在京西的话，因为只要到了初春，然后这种东西就特别的多，我觉得一定要去尝尝。例如大家都平常爱吃的苦麻蘸酱，苦麻， 然后再有一种像例如刚才说的京西古道，山坡上就可以到处都是的木耳芽，这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家可以摘，回家都可以自己做着吃。 叫什么芽？ 这个音有好多种，要么叫木乐芽，有的叫木栗芽， 嗯， 反正都是其实是一种东西。其实呢它就是栾树，刚开春的时候啊，它有一点发红的小嫩芽出来，然后拿开水一焯，拌上小蒜末，然后撒点香油，哎呦特别的好吃，特别清口。然后再有的话，因为这边的山溪比较多，在溪水里头还有一种野菜叫水芥菜的，就跟芥菜味儿特别像啊，那个也是特别的爽口，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可以尝尝。 这些我都没怎么听说过，您知道一说到这个山间的野菜，我就想的是什么香椿摊鸡蛋呐、啊，什么炸花椒芽啊，就这几个，这是老几样啊。 对对，花椒芽什么的都比较常见的了。 对 啊，像我们 大众化了。 去山上玩的话，我有时候带我们家孩子。真上自己去摘野菜去，甚至例如现在马上开始的榆签啊、槐花啊， 嗯， 不用什么都不用，你就撸一把放嘴里头，可香甜了，孩子也高兴。 不过真说摘野菜，您还真得认识，要不然就是不要乱摘，这容易出问题啊。 是是是， 嗯， 如果要说正经餐的话，当然也很多了， 嗯， 像那如果常规的，你说炖鱼也好，炖鸡也好，都很多。我可以说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点特色的， 嗯， 在妙方山镇有一个专门吃核桃的核桃宴，哎，我觉得他们家那也是挺好吃的，而且他的整个那个布局的话，都拿核桃做了好多工艺品，然后坐在那个餐厅里头，再吃他的核桃，那个味道应该算是炖加蒸出来的一种， 嗯， 味道特别的面软，还是特别香，那核桃挺好吃的。 哎呦，这个很有特色哈。嗯，那么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呢已经是清明假期的第二天了， 嗯， 这样。海川跟我们说说这一两天的时间怎么规划到京西去游走的线路，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要设计线路的话，就看您住不住了。 嗯， 但是如果您今天再想订房的话， 那估计没什么希望了。 对，尤其是条件比较好的房。 嗯， 像如果要是房山，如果要是拒马河这一带的话，例如十渡那边的普渡山庄， 嗯， 还有四渡和五渡之间的云泽山庄，这云泽山庄还有温泉， 哦， 那条线上都可以。另外刚才说的周口店、黄山店这一带的话，有好多特别漂亮的民宿，例如云上石屋、姥姥家，然后桃叶谷，我觉得这个房山这一带都可以。如果要是在门头沟这一带，我觉得主要是刚才说的有几家民宿以外，还有那个中粮书院，这些酒店也都可以安排，但是一定得提前你先打个电话去，极有可能是现在来不及，有可能 不行，现在我们就订五一的。 五一的一定得现在才能订，那要不然的话也一样。这条线路上的话，我觉得是像拒马河，我觉得可以安排到两天，因为他们东湖港、西湖港、十渡，包括云居寺，这是一条线， 嗯， 你可以选择一晚上。如果要是在永定河这条线上，那我觉得像古村落，刚才说了陵水举人村啊，或者村底下啊，您可以选一个，然后例如住到碣石村，然后回来去妙峰山来看看。现在我不太建议去百花山，因为稍微早点， 嗯， 七八月份您再去来会更美。 嗯，这是说这路途上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因为清明节期间呢高速公路也是免费的哈， 嗯， 大家现在最头疼的就是 堵车 问题，如果这堵在路上了可怎么办呢？ 嗯， 还说有好建议，其实所以我才这么问的。 是是是，然后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从北京到门头沟，例如这条线到109国道，一旦到了三家店的时候极容易堵车，也就是说你只要想往门头沟深山里去的话，甚至有可能堵上两三小时。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建议首先就近三家店村本身就非常值得一看，例如里头的龙王庙、白衣庵，甚至还有一个铁毛寺，我觉得都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嗯， 再有的话你可以稍微往回走一点，著名的石景山的磨石口， 磨石口， 对，就是老舍写的那个骆驼祥子， 嗯， 偷骆驼那地儿，里边的承恩寺、法海寺、冰川遗址公园 都在那一带，我觉得非常值得看。而且的话，去年的话应该是已经改造了，把整条街已经改造了，非常的漂亮。除了这一块以外，我觉得石景山那刻还有黑石头那边还有一个慈恩寺，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去，才8块钱的门票，但是里头的话你能看到可能十来座不同的小寺庙，什么马神庙啊这一类的观音庙都在这里头，而且它的山景也特别的漂亮，也没人，像这种地儿我觉得都值得去。而且这个地儿呢还是京西有一个特漂亮的万善桥，据说当时冯玉祥将军曾经在这儿疗养的时候会经常在这儿来散步，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看看。这种地儿几乎都没什么人，非常适合您堵车的时候转身咱就往这儿走，就挺好。 没错，其实说到石景山呢，这模式口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您看您读这个模式口，我读模式口，我们俩说的这个字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是一个地儿是吧？ 对，这个呢是有一些历史的渊源的。据说在很久之前在模式口这位置有一个磨石工，就是那个磨 磨刀的磨， 对，磨刀的磨，所以呢后来叫引申为模式口，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另外还有的话就是因为模式口这地方以前出产一种磨刀石，这个呢是据说是在京西来说最好的，价格也是最高的一种磨刀石，所以它也用这个磨字，是磨石口。但是还有一个最近的说法呢，是在民国时期，应该说这地方因为当时建龙烟那个铁厂，也就是现在首钢的前身的时候，因为搬迁的问题，当地的村民然后要求呢建了最早的北京的电灯路灯，所以说当时作为是一个磨饭村，所以变成了磨石口。 其实不管是磨石口还是磨石口啊，这地方古迹是很多的，比如说刚才您也谈到什么法海寺啊、龙泉寺啊、承恩寺啊，还有第四纪的冰川擦痕等等，还有田一木也在这儿。 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承恩寺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这个承恩寺呢以前就是九中的一个宿舍啊，我小时候都进去过。这个寺庙呢特别逗，这寺庙永远都不受香火，就是你说来烧香拜佛不允许的。而且这个寺庙呢是北京所有的这个寺庙里头唯一建了地道的，在这四个墙角的话下面都会有地道的回廊。而且它这个寺庙的这个墙不像别人进了一堵墙以后里边就是庙了，它不是，它要进两堵墙，也就是说它的防御能力极强。而且这个庙的四角上还有碉楼，据说这个是明朝的时候跟可能锦衣卫有关系，就是说并不是说来烧香拜佛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特务机关在此。 哇， 对， 感觉就用一句时髦的话叫不明觉厉啊。 因为它是一个京西古道嘛，所有的人都要从这儿走，所以它可能需要来有一个把关的地儿。再有的话说包括刚才说的第四纪冰川，以前那石头都是山石裸露的，现在都建成了馆内了，而且是更多的有些科技设施，你只要凭身份证现在都可以免费进。这是李思光发现的这块石头，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再有的话例如这边的刚才说到这个田义墓，我觉得是现在能开放的北京地区唯一的太监的地宫。大家可能看过十三陵的那个皇帝的地宫， 对， 但是您见过太监的地宫吗？你可以来看看。而且这太监地宫它还算是石刻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它的菱形门也好，或者它的碑刻也好，是它的碑座上那些雕的花纹山水那个海兽都特别的精致漂亮，一定来看看。 而且我听说这里还是这个咱们中国比较少见的这个宦官文化的博物馆是吧？ 没错，就是宦官的一些制度啊，包括一些文化呀，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些宦官呐，还有您刚才说历史啊制度，还有宦官他们的心理都做了一些比较透彻的演示和分析哈。 对对，因为这个在墨石口这一带以前的话不只是这个田义墓，这一片都是过去的太监的坟墓，有很多很多，不只是这一个。所以这一带呢也算是一个宦官的文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你们要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包括其实这墨石口地区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法海寺了。法海寺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壁画。 我小时候看过，现在您要进去的话，首先您可能不一定能看到真迹，是复制品。 嗯。 再有的话，必须得拿着手电去照着它来看。我小时候可以随便看的。 哦。 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最最深刻的是有一只狐狸。 嗯。 那个狐狸的耳朵上那个毛细血管， 嗯， 甚至你能看得见里边的血的那种流动感的感觉。 哇、哦，好生动啊！ 哎呦，我觉得太美了，简直。 嗯。 当时那个法海寺也是九中的学生的那个宿舍，老师教师的宿舍，幸亏给保护下来了。 啊、 要不然太后悔了得。 嗯，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能看到的哈。 是，但是就得保护好了。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不要去那么远的话，像去京西石景山这边其实也有蛮多古迹，哎，去踏踏青赏赏景看一看也挺有意思的哈。 对，这就方便的多了，半天就可以回来了很的。 没错，这也不怕太堵车了哈。 是是是。 所以说像这个西山永定河这个文化带，它包含的范围非常的广，在行政区划上也包含了像昌平、海淀、石景山、丰台、门头沟和房山六个区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地区，它占到北京市总面积的17%。所以说我们通过一期节目或者是通过两期节目要想讲清楚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今天呢海川是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去比较远处的这个踏青的这些地方啊。在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请到这个考古专家来讲一讲，专门讲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个三山五园的它这样一些踏青的好去处，也非常有意思。最后海川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趁着清明假期到这个京西去踏青的话，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怎么样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充实呢？ 我觉得只要是去京西的话，只要是这种小节假日、 嗯、 一定不要就目的性非常强，因为极有可能临时例如堵车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一定要选好备选方案、 嗯、 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想在那儿住一晚上的话，一定要提前我觉得一星期以上来安排住宿、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清明咱们已经这样了，就五一的时候一定记住了提前把房订好了再去。 是，趁着春光正好，咱们不妨呢去京西感受一下这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刚才您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么多地方，有很多条线路可以去感受他们的这个魅力哈。 是， 既有这个人文的景观，也有自然的这个美景，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里深厚的历史人文的内涵，对于这个清明小长假来说，这都是大家不错的选择哈。 既能欣赏了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历史文化的知识。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海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点亮文化带，一起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去，在电波中踏了青。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会带您到大运河文化带去踏青，感受千年漕运水系带来的文化和自然之美。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吧。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我妈做的炸酱面啊，这是我从小到大唯一吃不腻的美食。 嗯， 那除了肉拌酱料是新鲜自制的之外呢，配料也很重要。 哦， 黄瓜、紫包菜、胡萝卜切丝凉拌，再加上花生、香菜，淋上点香油，这吃一口啊，甜丝丝的，鲜嫩嫩的，劲道的面条配上蔬菜的崩脆，简直太美味了。 哇， 要是家里来客人呢，那就更有口福了。凉拌海参，这可是我妈的拿手好菜呢。 哇，你们家这伙食可以啊。 哎， 难怪不怎么看你点外卖呢，这感情嘴巴都吃刁了、嗯、阿姨这每个月的退学工资都当生活费了吧。 那是，我妈不仅饭做得好啊，这年轻的时候做会计的特别会算账。 嗯， 就像前两天刚买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一根。 15块钱一根？怎么可能呢，还是野生的，这吹牛了吧。